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是在周五的时间，想跟各位聊一个挺有趣也是挺深情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在来到直播间之后，在导播间跟我交流说，哇，今天这个话题很梦幻很文艺。他估计也比较费解，为什么这么梦幻这么文艺一个话题请来了他。因为他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人，也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这个老朋友，来自亮马投资创始合伙人、亮马商学院院长杨永民啊。欢迎永民。 谢谢。 请我们的编辑导播老师帮我们把直播间的门关一下，谢谢。那今天呢，要跟永民我们一起聊，对不起，我这个耳机稍微有一点点技术状况，我容我调整一下啊。各位一直播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们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们很久以来一直想聊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那今天呢，我们也愿意跟大家畅所欲言。好，我们先进入一段歌曲，容我稍微调试一下。 他们说，面向太阳就会是希望。 是北京时间的10:01，我们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在今天呢大家想跟我们参与互动，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梦想。先第一时间邀请各位参与节目啊。关于梦想，你还有没有梦想，或者你的梦想是不是正在奋斗的路上？大家如果有话说，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我们。另外呢，也想问一下大家，你是为什么而奋斗？ Sometimes I drive so fast just to feel danger. I wanna scream, it makes me feel alive. Is it enough? 好事多磨，好饭不怕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今天跟永民一起聊一聊关于梦想、关于奋斗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畅所欲言。问一下大家的就是，你是谁？你为什么而奋斗？这个其实是前两天雷军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 科技公司或者是互联网公司的这些大咖们，只要他们稍微说一句什么话，就迅速的会成为一个网络的一个热词，或者引起各种各样的围观。即便我觉得这句话就特别没有意义，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拿出来在这期的节目当中讨论整个一个小时。但是其实我在想，我们除了每天现实的这些话题，比如在职场当中，我们一些所谓的求生存的法则，或者说一些晋升的法则之外，我们也需要在适时的时候给自己的脑子和心灵放个假。我们也可以像永明说的，聊一点梦幻的文艺的话题。先问一下永明，你骨子里是那种特文艺的青年吗？ 我以前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商学院嘛， 嗯， 后来就因为可能就因为梦想的缘故啊，就是、 嗯、 大一的时候就天天转到就是去文学院去听课啊， 嗯， 去那个哲学学院去听课、 嗯、 后来我就直接到大二的时候直接转专业，转到了文学院，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考试啊、 哦、 面试啊什么的， 哎， 你知道 这就是梦想了、 哦、 而且就是文艺的嘛，你不然他怎么转到文学院干嘛。 嗯，所以其实你骨子里是文科生的气质，就是你喜欢文学的东西。 有时候还写诗呢，写得还行。 真的这个我没有，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和亮马的投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你们商学院其实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经济， 嗯， 怎么样这个低投入高回报，这个是你们一直以来的诉求。但是我没想到永亮呢，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财经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文艺的小心脏。那今天和永明聊这个话题正好，其实我们俩都可以借这个话题放松一下，给自己放个假。 嗯， 那我就问一下永明，你是谁？你为什么而奋斗？ 对，这个刷屏了的，我看各个的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 CEO 创始人， 嗯， 都在说我是谁，我为什么而奋 斗？奋 斗， 对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刚才你也说了， 嗯， 其实大而无当，但是呢，真如果一些这种，特别的这个科技公司比较有影响力的这种，创始人说出来，倒是也可以、 嗯， 就是重申一下他公司的这个 slogan 嘛， 嗯， 公司想干嘛， 嗯， 对吧？也让他的这个，如果说他公司的所有人都能够在意的话，也重新让他们找回一些他的梦想。 对，所以这个话就是看谁说了，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是一个有效的社会营销。 对， 如果让我说的话，就这话不但火不了，而且还会让人别觉得我无病呻吟。 可以，我说就好像没有那么大影响力，说了也白说。 所以如果这个问题，雷军的这个问题，永明让你来回答，你会怎么回答？首先你是谁？ 对，我是谁？我是杨永明，亮马投资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亮马商学院的这个创始人。 嗯， 那我为了什么而奋斗呢？就是我希望这个亮马投资能够找出更多更好的、 嗯、 项目啊、 嗯、 为这些项目做更好的增值的这个服务，然后获得我们的回报、 嗯、 同时呢我们的亮马商学院这个平台能够积累，能够为更多的中国的这个企业家和这个投资人啊、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学习交流哦、互动 嗯 啊，成长的一个平台。 嗯，这家伙这广告打的，大圆儿，这广告费有没有到账？查一下啊，如果没到账，这轱辘必须掐了不播。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话题给它拆分开了。永明，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 嗯， 他可以直接问你为什么而奋斗，我觉得这是很好理解的。 对。 可是恰恰他在这前面加了一个你是谁？ 嗯， 你觉得这个你是谁？他具象的就是问你姓甚名谁，还是说他有一个有意的提醒？就是所谓我们原来特别俗的一句话：走得远了，已经忘了出发的目的。就是我们身处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可能经常会忘了我是谁。 没错， 你觉得他有没有这样的用意？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最主要的意义就在您刚才说的最后这个点，就是让提醒自己、 你是谁， 想到自己的梦想在哪里、 嗯、 我要做什么， 不要忘本、嗯、 对， 嗯， 或者说假如说你有一段时间，你可能说特别是年轻人，人越老、 嗯、 可能梦想越少， 嗯， 年轻的时候梦想特别特别多，那这个时候问你是谁，这个你为了什么而奋斗的时候，你可能说最好就可能就是强迫自己选择一个， 嗯， 也会使得自己哎利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前进的方向。 嗯、对、嗯，所以我觉得 这个话其实在今天抛给各位，不管是职场当中的新朋友，还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是在职场当中或者是人生的路上已经打拼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朋友，我觉得大家今天都可以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矫情的一个话题，它确确实实在当下我们说市场经济也好，或者说是互联网思维也好，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停在翻江倒海的一些念想，那这种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会放慢脚步，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想一想我是谁。 是， 永民，就是如果说让别人问你这个问题，你除了回答说我是亮马投资的创始人杨永民，你还会怎么来回答我是谁？ 我觉得这个其实来讲啊，我刚 好哲学的问题。 选题的时候，对，我也在想，就是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就是刚才也说到，就是说，哎，人年龄越大的时候，一点点要把自己的梦想都给收窄了，有一些可能说这个梦想实现不了的，也不去固执了。以前还以为自己是执着，其实不是。 对。 那其实我现在也在想，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两个方向，一个是这个投资也好，一个是商学院也好。最开始我跟我的其他的合伙人，包括股东，在沟通的时候，他说你好好做投资，这是你的主要的方向，你不要去做这个商学院。但这个商学院这个事情是我在之前在天弘基金，包括在天弘基金之前，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梦想。你看这都好多年了，天弘基金再往之前这都有个七八年了。我在那个2009年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我自己的那个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哎，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叫资本讲堂，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我就请我一些朋友啊什么，哎，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没有任何的这个反正我有这个权利做嘛，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商业啊或者说收益啊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想做这么一个事儿。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特别想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一定让我坚持其中一个梦想，就是我是谁的话，定位到一个梦想上，或者定位到一个落到一个不是一个具象的人，或者说落到一个具象的一个就今后奋斗的目标上来讲，我认为是我更倾向于选择商学院这个事情。就跟雷军的这个小米似的。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经常会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我们所谓的梦想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永明，你觉得是一回事儿吗？ 我认为一开始可能不是。你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像刚毕业啊，或者毕业几年啊什么的，我觉得说在越往后的时候，他们两个的这个合体性更高。就是有可能到最后真的是就是一体的。 就是可能慢慢变得现实了。 对， 变现实了，你的那个梦想其实就是你的奋斗目标了。 没错，就是人就是到最后了，我也不折腾了，我就为了这个目标，我就真的是为自己去把这个事儿做好。 对，来，永民可以稍微离话筒再近一些。作为老朋友，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设备。 好， 其实我就记得你刚才说这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会有那样的命题作文，或者老师啊家里人都会跟你说，没有人会说你长大的目标是什么。 对，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 对。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很小的时候， 汪峰就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对啊，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个的段落桥段的时候，我就想换台。到这个地方唱歌的不都是为了想成名吗？我觉得这东西不可避讳。就像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 对。 你既然是选择了出道唱歌，那一定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 是。 我既然选择做主持人，我当然希望火了。虽然我都快返聘了还没火，但是我的梦想没有被熄灭，好吗？ 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你能不能再发展两个，让我安慰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越长大你越知道什么东西是适合你的，所以慢慢的那个目标和你的梦想就契合了。 对， 永明，你小的时候就是不，我从我们记事开始，或者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开始，你的梦想有没有不断的在变化，然后甚至是这种偏离的轨道是相差很远？ 我认为是这样的，应该是在变化，而且就是可能是变化还不小。因为这个我就觉得很多不现实嘛，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从小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想当一个，我觉得当老师特别好。那么多学生都听你的，是吧？就是有一种精神领袖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小学时候想当中学的老师，中学想当大学老师，高中老师，高中想当大学的老师。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学老师好像也一般了。 啊，然后呢就一点一点就这个，哎，我觉得当老师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职业， 对，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他的思想能够引导别人， 没错， 对。那后来就是也是你比如说为什么就是你像后来到文学院，我想哎写东西啊，其实我文笔还可以的， 嗯， 我写的诗有时候也能发表 啊，真的， 对，现在也有一些都还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梦想呢就是可能自己的才华不够啊，就是做不到， 就是你慢慢的认清自己了， 对，你这自己这个矫情一下风雅两句那还行，真让你好好去弄你根本不行， 嗯， 没那个实力， 就是做不到汪国真那样的影响力。 对对对，汪国真以前是我小这个上 很多喜欢诗歌的人都必然把他奉为神，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定是他的这个拥趸， 没错没 错, 没错。 所以我能理解，就是你一旦说到这个诗歌这个地方，就是你骨子里他的那个小小的梦想，其实从小时候喜欢当老师，你的职业其实就是所谓的职业梦想没有变过，就是想当老师。 对， 那我可以透过你这个职业梦想来剖析一下，你是特别愿意当意见领袖这件事情。 对，我特别想，哎，我的话能够影响到别人，说别人，哎呀，你说话真对，或者什么样，我就觉得特别好。 嗯，现在还有那种小满足感吗？如果被认同的话， 那当然有啊，我很期待的。其实 所以童心未泯、 这个、 是吧？ 对，现在商学院其实也是，就是好为人师啊。 嗯 啊，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哎呀，我就说没有人让我当老师，那我自己当老师，我自己弄一个。 可是你知道这个此好为人师和彼好为人师完全两个概念，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商学院这个阶段，你的所谓的好为人师是要从别人的这种思想观念里面对他们进行一个转变，就是一个财经的一个所谓的理财的这个观念， 嗯， 会对财富的一种认识， 嗯， 再我们说的透彻一点，是要从别人兜里往外掏钱的， 嗯， 所以这个意见领袖和你的被认可，我觉得就不是一般功夫了，你承认吗？ 花钱认可我，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跟永民聊的就是关于他们的梦想，还有我们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奋斗的路上，有没有实现过你心中那个小小的梦想，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这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是谁，你为什么而奋斗。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其实我一直想探讨的话题，包括我有时候劝我身边的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欲望。 嗯， 我就说有的时候大家很难把这个梦想和欲望这个事情分清楚。 对， 你觉得这两个它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永民， 我觉得其实梦想跟欲望有时候关联性特别高， 就是很难界定， 很难界定。就是欲望这个东西呢，就是让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好，梦想显得很高端，但其实也可以说梦想很虚伪。 嗯 啊，有时候梦想这个东西，人奋斗的目标，我觉得现实一点，还不如说就奔着自己的欲望去奋斗。 嗯 啊，有时候梦想可能说把自己这个拔高了，确实说梦想这个东西，你像马云说这个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为什么说万一呢？就是梦想这个东西反而从现实的角度不如说欲望，对吧？ 嗯 啊，你比如说我就想吃什么什么东西，那就把它实现了就好了。 嗯， 但是梦想可能不是这样的。 对 啊， 梦想就听起来会更所谓的就是更圣洁一些， 对， 就是让人的这种认同感会更强。 对， 对， 对， 但是一听说欲望就觉得它更多的就是一个贬义词，而梦想是一个褒义词。 对， 所以你其实并不有任何的这个歧视对于欲望这个词。 没有。 嗯， 对，我觉得欲望反而是蛮好的，我觉得有欲望的人是非常鲜活的人。 嗯，可是这个欲望如果把持不好，它就也可能会出问题啊，它和梦想的那种所谓的精神的这种层面的需求也是两个概念。 没错没错，这个是需要，真的是需要调整。 嗯，你知道我就从小到大我就特别信奉一句话，就是无欲则刚。 嗯，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没有欲望的时候，是你可以百毒不侵。 嗯， 你不被任何东西所侵扰，或者可能被击垮。 嗯， 就是一旦你有欲望，就是很容易被这样的东西左右。 嗯， 让自己失控， 对， 或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始终在说人非圣贤，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欲壑难平， 对， 欲壑难填，就是你的那个梦想一旦就是你的小的欲望实现了，你会有更大的欲望在等着你。 嗯， 所以这个东西和你的梦想是不一样，梦想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理想。 嗯， 我为了它奋斗，我可以就是给我自己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一个装备，一个行囊。 嗯， 可是欲望的话就可能为了当下的那一刻的满足， 对， 甚至就容易让人想到不择手段。 是， 你觉得你认同吗？ 对对对，没错。 所以你还认为这个词儿是一个好词吗？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不妨今天就来一场辩论吧，关于梦想和欲望的辩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都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 对，我觉得说，我越来越就是这可能是年龄的问题，人会越来越看一些现实的问题， 嗯、 或者说。看一些就是哎你我原来就是很多时候从概念上去、 嗯、 去做去形容一个东西或者去看一个东西， 嗯， 对，那人到一定的阶段可能说就看现实的东西， 嗯， 对，欲望这个词你比如我从概念上来讲可能说哎梦想它是更你刚才你讲更圣洁啊或者更洋气啊， 嗯， 但是呢我就说欲望这个东西更贴地气， 嗯 啊就是更符合人的最本真的这个东西， 嗯 啊，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不好的词， 嗯。 然后呢，其实，人的这个欲望呢，本身呢，也是它创造力的一个源泉， 嗯。 然后呢，就是刚才您说就是这个就是有可能会使人不择手段啊、 嗯、 或者什么样的，那这个就是一种社会法则的一个问题啊、 嗯、 啊，就是假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啊、 嗯、 这个规则呀，包括这个哎社会上的这我们现在这种形成约定俗成的一些对人的制约呀，这个东西肯定、 嗯、 那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好的社会，你比如我们现在中国非常和平或者什么样的、 嗯嗯、 你梦想跟欲望这些其实我就觉得它没有明显，不是说因为它不是梦想是欲望它就会变得可能说不太好、 嗯、 我觉得不会这样。 嗯， 嗯，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再说的这个具象一些、 嗯、 我认为梦想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对， 那欲望呢其实可能就是所谓的一己私利， 对， 或者是一己私欲，我是这么来看。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觉得这样的这个说法你不认同的话，也可以尽可能的跟我做一些互动，你尽可能的来这个抛砖， 嗯 啊，可以拍砖，我就全当看不见，我会让小编屏蔽掉的。你说这主持人格局得多小，这节目还能火吗？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周恩来12岁的时候、 嗯、 当时在课堂上校长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问同班同学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而读书、 嗯、 有人答我是为了当官而读书，有人说我是为了名利而读书、 嗯、 周恩来就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嗯、 就是有了特别经典的这句话、 嗯嗯嗯、 所以校长当时也说、嗯、这个应学就是当校就是众生当校周生，就是你所有的人都应该像他一样， 对， 其实他就是对他梦想的一个肯定，就是你的责任和担当、 嗯、 那如果我们说别人那种为当官而读书、 嗯、 或者说是为了名利读书，你错吗、 嗯、 也不错、 嗯、 但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把这两个界定了，那种就是欲望、 嗯、 那另外一种它其实就是梦想， 对， 它可能多了一个成分就是所谓的担当， 对 啊、 嗯，对， 我就是凯特王妃， 嗯， 凯特王妃我记得她和她的妹妹就被称为紫藤姐妹花嘛， 嗯， 凯特王妃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嫁给威廉王子，你知道她就打小有这个梦想，但是呢她出身平贫， 嗯， 就是她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身，可是她就为了这个梦想她可以不去当空姐，然后她的妈妈呢也为了支持她这个梦想不惜花重金可以让这个家庭负担变得很重、 嗯、 去让她上名校、嗯、贵族学校、嗯、就是她一步一步包括她去学上流社会的一些举止谈吐还有口音， 嗯， 做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有一天和威廉王子邂逅的时候不至于让自己那么的窘困， 嗯， 那么的尴尬， 嗯， 后来呢又努力的去想和威廉王子进到一所学校，就这样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凯特王妃。所以你看他这个叫欲望吗？ 也不叫，他这个也叫一种梦想，就是我奋斗的一个梦想。 嗯， 因为他为了这个梦想做勤勤恳恳的努力了。 嗯， 为什么我又提到他的妹妹？因为他的妹妹也是说我要嫁入豪门。 嗯， 他为了这一个梦想呢，他去没有去丰富自己，不断的让自己进步提高，反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这个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啊，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姿色的方式想要去打入上层社会。虽然呢她最后也嫁给了富商，但是她相比于她姐姐来说，在社会上的影响包括口碑相去甚远。所以你通过这姐妹俩的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到什么是所谓的梦想，什么是所谓的欲望，这个就很好来区分了。 嗯， 所以永明，你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比较鲜活的例子？包括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哪一刻梦想和欲望是很强烈的区分的。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小时候呢，就是容你像周恩来也好啊，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梦想的。 嗯， 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想，你以前课文就学嘛，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解放军。 嗯， 我想当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确实是有梦想的。你说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哎，天天去读书，对吧？ 嗯， 你看我在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你在这个上学的时候，中学啊、高中啊、大学啊， 嗯， 哎，去读很多很多的这个书，哎，其实这些书都在丰富自己的梦想。那时候你要提欲望这个词，我们当时就很生气的，怎么会有欲望这个东西呢？ 对， 对吧？真还真的是做到，哎呀，我的追求并不是眼前的，哎，这个什么三五斗米啊， 对 啊，是吧？不是为了就是赚多少钱呀，啊，我就想改变世界， 嗯， 对吧？跟前两天我听罗永浩的那个什么，嗯，发布会， 锤子， 对，相声说，我这个开公司是为了改变世界，不是为了挣你那几个臭钱。 嗯， 啊，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我觉得你就是这个梦想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引领人， 嗯， 去走向一步一步走向伟大。 嗯， 嗯，这个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这个欲望这个东西呢，它也是，其实来讲是伴随着梦想往前成长，而且让梦想更快的接近现实， 对，也就是更接地气一些。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锤子也好，包括其他人也好，锤子他如果说没有说先把钱赚回来，先那个这个对吧，先接地气，把这个一点点做好，对吧？你这个他自己的名这个叫什么， 江湖地位建立起来， 粉丝做起来， 嗯， 对吧？他手机多卖出去几个，嗯，对吧？这都是非常细碎的琐碎的， 就是所谓的欲望，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嗯， 那你怎么改变世界呢？ 嗯， 对吧？改变世界说白了也好，那别人也会以为你改变什么世界，不也是为了多卖几个东西吗？哎， 对， 也是为了赚钱。就怎么说呢，就是我认为就是等我们年龄越大越现实，越无趣越无聊， 嗯， 越就是就把这个两个其实来讲其实就是一体了。 对， 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欲望和梦想，就是刚才你说到的罗永浩也好，就包括我们之前拿雷军他们说事儿， 嗯， 有的时候这些话就是因为是他们说的，而且是今天的他们说的， 嗯， 这个话才足以被称为有影响力。 嗯， 如果他们并没有成为今天的他们自己，他们到现在还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谁，也许这些话并没有这么大的含金量。所以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我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罗胖他说的这句话，不是为了挣你们几个臭钱。可是他只有在今天成为罗永浩，他才敢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话。我生不信他当年上大学或者是刚刚出来创业的时候，像现在你我这样的很多人还没有说达到那么深的影响力的时候，他能说我不是为了挣你几个臭钱，你信心还有没有人投资他，信任他，包括他的员工可能都会跟他分崩离析。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人一定要到了一个积累，就是不管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资金积累，还是你的人脉的积累，社会地位的积累，你才有足够大的可能去撑起你更大的那个梦想。除此之外，梦想和欲望它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掂量的，尤其是成年人。那现在呢，我们要马上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你为什么而奋斗。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就是如果没有把这个欲望克制好的话，那这个欲望终究只是欲望，它会让人越来越痛苦。我说梦想其实是让人越来越有希望，但是欲望会让人越来越痛苦，就是你达不到你这个欲望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空虚的，所以你会很痛苦。那如果你要学会克制它的话，那就它是一个很好的走向梦想的一个阶梯。所以是相克相生，相生呢也是像永民说的，如果没有欲望的这种柴米油盐，你的这种小理想小目标来支撑，这个梦想可能也只是空谈。所以永民，你此时此刻苟同我吗？ 认同，非常认同。 认同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和就是这种理科生在一起聊话题，尤其是搞财经的，因为我觉得你们做金融搞财经这种视野和这种思维的维度跟我这种所谓的文艺资深女青年是不太一样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梦想和欲望，我也想问一下永民，你自己有没有原来有过所谓的一个什么样的梦想，但是最终没有实现，或者说你决定要去放弃它，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有。其实每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放弃梦想的过程。对，当你选择肯定就是多条路嘛，那你选择一条路，其他的路可能就要慢慢的就放弃掉。这个你比如说我在讲到梦想这个事情，我认为在读书的就是人在走出象牙塔之前，这个梦想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梦想这个词在那个时候是特别的，是让人有这种就是价值感崇高感这么一种感觉的。对，但是我就说人一点一点越来越现实，梦想这个词就显得好像有一点点矫情。对，那个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有很大很这种让自己振奋的这个梦想。那时候呢我就想，哎，你比如说我想当，就是不是文学嘛，文艺嘛，然后想当作家，或者说能够影响到别人，当老师也好，当作家也好，都是能够引领别人。就刚才您讲到做这个意见领袖嘛，或者什么样的。对，那时候呢我就实习的时候我就特意选择了去做文艺的这个记者去实习。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我就直接说了，我当时是去吉林日报。去那个我就找了一下文艺部门。就这么一个部门去实习。但是在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好像总共也就几天吧。不会超过两个星期。然后去工作的实习的过程中啊，去采访啊，工作的过程中感觉到这个东西跟我心目中的这种文学啊这种东西它是很不一样的。对，就是它是一种，可能也是实习的那个错了哈。你比如说你要是去新周刊新周刊当时是我的， 也许他会继续滋养你的那个梦想。 对，或者去南方周末啊，就类似哈，就有可能比较有文艺气息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你去实习跟文艺相关的这还好一点。对，但当时是去的吉林日报，这个没有办法。对，那后来我就转到了吉林日报的这个经济部门，去做实习记者。我在那实习了一年，写了无数的文章。这个我会还是很会写的， 笔杆子还可以啊， 写的就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就这么一个转，就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的方向。 就反而一直以来的那个小文艺的种子种下去了，没有发芽。 对， 反而是转投了这个做经济日报的这个所谓的专栏记者，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 对，然后呢就是从那个实习后来到北京，就到一个专门做风险投资的领域的这个媒体去做记者。然后呢做了两年记者，然后就转到做投资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这条路就是这么转过来的。当时就是如果说当时走的那个文艺的那条路，那可能现在就是天天在写的很酸的文章在写的呢。 对， 当然可能也成了大咖大文豪了。 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只是我们在那一刻放弃了原本自己的梦想，是为了成全更好的自己。这就像你说你的经历，就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鲁迅他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他是想学医，想靠这样的技艺来救国人。后来他在日本留学学医的时候呢，就看了一个日俄的战争片。就在这部片子里面有中国人被当成俄国的间谍。然后呢就是砍了头。你知道就那一刻，不管是当时的当事者还是围观者，就是每个人都是麻木的。就是鲁迅看到的是周围人的一个神情的一个反应，他就发现所有的人都麻木不仁。就那一刻对他的震慑特别大， 他就觉得我学医，我即便是医了他们的身，我也医不了他们的心。 嗯， 他们的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他就决定，所谓的就是在这个领域来说弃笔从戎。 嗯， 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学医的这个事儿坚持下去，而是选择转战文艺，就是文学这个地方，他想要用他的笔杆子，用他的思想去改变这些人的精神世界， 对， 来引领他们走上一条斗争的路。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梦想坚持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被触动了，然后他那个航向， 你说这些又触动了我的 啊， 我感觉好像又我还挺受感动的 啊。真的为什么？ 对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就是这种，哎，上学的时候我好像四年基本上有三年都泡在图书馆里面， 嗯， 我把所有的这个文学的哲学的书全都给看了， 嗯， 啊，当时都把自己看成书呆子了， 嗯， 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回头想想，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理想化， 嗯， 就是很梦，就是很就是梦想嘛， 对， 那时候很理想，我就， 嗯， 但是现在想，经过你这么一讲，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好的那个状态。 对， 啊， 嗯，就是其实 真的是有梦想的。 对，其实那个梦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就是咱们俩刚才讨论的，它和欲望的那种区别。你发现那个时候自己特别纯粹， 嗯， 也特别快乐， 对， 特别满足。 对， 你就是有 没有那时候特别穷，但是 对，但是你不想着说我为了五斗米去怎么样，我还是很愿意乐享其中，在图书馆看书。 对对对，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梦想和欲望的区别。 对，梦想有时候真的是很非常伟大。 对， 嗯， 所以现在想一想，你看每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改变，想要去改变世界的，去替别人承担很多事情，负重前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光芒无限的。 对， 就像刚才可能就是讲鲁迅这个故事瞬间触动到了永明，我怎么觉得你眼睛里还闪着小泪花呢？ 对，我确实还挺感动的。 嗯， 所以我现在想想，你看我们自古以来就是真的是敢于流血牺牲，或者说真的是冲在前面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对， 他有梦想， 没错， 反而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就这个事儿我是不是没有必要一定要这么做啊？ 没错， 对吧？ 甚至与我何干。 对呀，啊，你看谭嗣同， 嗯， 对吧，要是流血牺牲先自四同时， 对， 这个人家就是，但是如果说你给他再让他活个20年， 嗯， 他变成中老年人的时候， 老谭的时候， 他不一定，对，他变成老谭的时候， 嗯， 他就没有那种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这么一个想法了， 没错，就是他不会再去那种就是为了社会的责任，为了国家的责任道义担当， 没错， 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年龄它是一件好事情，它让我们沉淀了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年龄也是我们梦想的羁绊石， 没错， 就是你经历了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无力改变的时候，你那个梦想就不再是梦想了。 所以人会变得现实， 对， 人会变得无趣。 对，但是我觉得你虽然现实，但是你很有趣，有你还是有一颗纯粹的心， 还是有一点点。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小话题就能瞬间点燃你，嗯，我觉得这个就是， 嗯， 其实在你的骨子里你还是有这样的所谓的职业理想或者是一个愿景的， 嗯，对。 那刚才我们在说，就是不管是你自己还是我刚才讲到的鲁迅， 嗯， 都是在一件事情之后调转了船头， 嗯， 去驶向另外一个彼岸。 嗯， 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坚持梦想的人总是少数人？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所以其实刚才有讲，我就是说，年轻人， 嗯， 对吧？就是他会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嗯， 很高尚，因为梦想这个东西呢，它还真的不像欲望相对接地气啊， 嗯， 更容易实现一点。梦想有时候不是特别容易实现，所以， 嗯， 就少数人能够坚持下来，这些人要么就是说，我觉得跟个人的特质啊，跟潜力啊，周围的社会环境啊，以及机遇啊，都是在叠加在一起的， 嗯， 所以成就了少数的一部分人。 嗯， 啊，他肯定很难说是多数。 嗯， 所以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有梦想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梦想就在于年轻人身上。 对， 往大了说， 嗯， 对。但是年轻人这么多，就到最后真正能够实现梦想，也是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人，你比如说他有好的家庭背景， 嗯， 好的这种教育背景， 嗯， 对吧？然后同时呢，他自己确实自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这是自身的因素，他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去一步一步的去坚持， 嗯， 去实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嗯， 啊。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咱们职场有高招，回到职场的时候， 嗯， 我们去看一个人，面试一个人，去招聘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这个人他是非常的有韧性的一个人， 嗯， 为了 去解决一件事情，去不停的去寻求解决方案的一个人， 嗯， 所以叫执行力嘛。对，那这样的人呢，执行力高的人呢，他的梦想就相对容易实现，因为这个梦想在是很高远的，那他必须很有执行力，才能一步一步去走向这个梦想。 嗯， 对，所以那这样的人肯定是相对少数的。 对， 啊，即便你的执行力很强，如果说没有周围的社会环境啊，这一起的配合呀，机遇啊，就跟讲一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嗯，对， 啊，就这些东西， 对， 他也很难。 对，是这样。刚才呢，我看了一眼我们活力982的公众微信上，有一个年轻人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有感触，但是他说丽姐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告诉我梦想和欲望的区别。他给我出了一道挺难的题，如果一定用一句话来说，我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仔细听我和永明的对话，归结到一句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让你痛苦了，你的追求的一件事情它让你痛苦了，你达不到它的时候，你会这个感到很痛苦，没有办法自持，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控制的话，那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一种欲望。但如果说即便没有达到它，你还是愿意为它奋斗，这个东西让你很充实，不断的有愿意去奋进的这么一个这个诉求的话，这个东西就是梦想。就是让你痛苦的它可能就是欲望，让你幸福和满足的它就是你的梦想。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回答你是不是很满意，就是我们刚才跟永明谈到为什么少数人坚持梦想，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人生的挫折，就是应到刚才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就像司马迁当年写史记一样，他就一直有一个梦想，想要有一本著作流传千古，但是呢，因为他触怒了这个汉武帝，所以当时入狱，他受到了非常非常重的刑罚，还有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屈辱。司马迁曾经一度想自杀，他就觉得真的是活不下去了，活得太屈辱，太痛苦了。但是他想了想，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我的那本想要流传于世的这个佳作还没有写， 嗯， 所以他就前前后后历时18年，他受尽了屈辱，他又让自己走出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困境，最终写出了史记。所以才会有鲁迅先生说的嘛，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嗯， 才会有我们现在透过这本书了解到的那么多我们不可能了解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他最现实的，就是现实让他很痛苦了， 嗯， 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这个事儿难以去消化， 嗯， 就是梦想的区别支撑着他把这件事情做完了。 对， 这就是为什么少数人能坚持，就是可能真的就是拎不清所谓的欲望和梦想是什么， 嗯， 所以多数人没有坚持下来。 对， 嗯， 对，但是欲望也不一定是让自己痛苦的。 对，你还是不认同是吗？你要不这样吧，永明，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就打一架吧。我好长时间没有练练我的身手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再聊另外一个话题，永明，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如果当一个人迷失方向，就是他失去斗志的时候，你通过你的经验，你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要。要理性一点。怎么说呢，你也很难说让一个人就特别失望特别低落的时候让他去理性，这个但是呢有时候是可以算账的， 嗯， 就是我们在看项目的时候或者什么样的项目，我们希望你做什么东西，你不要跟我这个一顿讲啊描绘啊画饼啊，这个没有意义，我们经常画我们自己知道，但是呢就是你要给我量化，我们什么东西都要量化，对，量化其实来讲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是通过量化出来的， 嗯， 你比如说你在很低落的时候，或者说你没有头绪的时候， 嗯， 对，或者说我接下来我想怎么办，我要出发，重新出发，我现在在一个低点， 嗯， 对，然后怎么办的时候，那就要列出来，你比如说啊，我的梦想或者说我的喜好是什么， 嗯， 啊，我想把它做什么，啊，我想做成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我可能做不到， 嗯， 那我的技术我能拥有 什么， 我有什么这个筹码， 嗯， 对，然后列出来， 嗯， 对吧，然后呢我就因为有的时候我有什么东西并不是我想做什么，因为有的人他这方面很厉害，但是他想做另外一个事儿，所以说他导致了他的可能说有些事情哎不如意啊或者什么样的， 嗯， 哎或者然后再列出来我周围的人有哪些能够跟我配这个我去寻求的什么帮助的，或者说我目前有一条路必须就是说我在最差的时候我能选择这条路的，哎我把这1、2、3、4、5、6、7、8给列出来，然后从这几个里面再去选去推演，我如果这么走 会是什么样， 嗯， 对吧？这条路要是做什么样，然后这条路哪些能够呢可以结合一下，哎，互相帮助一下， 嗯， 对，就是我就说人在低落的时候，或者人在就是说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呢，就是要坐下来分析， 嗯， 啊，自己 找一些技术知识， 对，自己拥有的这哪些东西可以使得自己就是说去理性的选择一条可能能走出来的路，而不是说我跟你拼了，然后咔就上去了，就是按照感觉，或者说叫就是汪峰唱的，要不让我们随波逐流吧，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那个，哎，不应该不能这样， 没错，嗯，但是汪峰还有一首歌《流年呐，你奈我何》对吧这也是我曾经一度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当你真的就是失去斗志， 嗯， 或者说你觉得我到了这个岁数了，拥有的这些已经足够的时候， 嗯， 你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奋斗的梦想和理想的时候， 嗯， 我特别愿意听这个歌，就是流年它并不可能改变你什么，你奈我何。 对，这个倒是，这个我非常同意， 嗯， 就是说人到稍微越来越大的时候，人的梦想不是说没有梦想了， 嗯， 是觉得说梦想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 我就开心，就是反而是这个时候才无欲无求。 对， 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你很年轻啊，我不知道， 没有，咱们两个应该我年长你吧，我五十，我好了，这先不透露年龄了，毕竟是青年广播，我们心理年龄就比较年轻。 对，就是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 嗯， 哎，老师哎看了很多书，哎，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仙骨飘飘，我要， 嗯， 哎无欲无求。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嘛， 嗯， 你怎么可能无欲无求呢？那时候。那时候就应该是各种有欲有求的， 嗯，对， 即便是无欲无求，那是你掩饰的， 嗯 啊， 至少你要有一个愿望，就是考一个第几名， 哎， 对吧， 它不符合规律的， 对 啊，就是我现在想想，就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哎就在追求一种无我的状态，追求一种，嗯，哎这个采集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状态。我记得以前有人问我，哎你想干嘛， 嗯， 对吧，因为我家是新疆的，我说我就想在新疆，我有100亩地1000亩地，然后地下种的全是我喜欢吃的西瓜和西红柿。 我以为你说种的葡萄。 对，那时候我就天我真有这个场景啊，就是这个心里面是有这么一个景象的。 嗯， 现在也不想这事儿了。 嗯嗯，为什么 这个想反而现在是能 实现，但是反而不想了。 就年轻的时候呢，老想一些这种，就是非常这种神仙般的生活， 嗯， 就是陶渊明式的生活，哎，但其实那个时候是经过自己的，就是其实自己的其实读书啊或者什么样的，是被书里面的或者说被那种理想中的一种世界去引领的， 嗯， 也把你引领到那去了，就觉得， 嗯， 哎呀这种生活很好，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就是等你年龄大了的时候， 嗯， 你觉得这才是应该是自己去做的。 嗯 啊，年轻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呈现在人身上更多的应该是欲望。 嗯， 反而是人老一点点，哎，这个欲望就一点点就没有了。有时候还真的是有一点梦想。 嗯， 对。所以雷军以前他，雷军在他刚开始做那个 小米 杀毒的时候 啊，杀毒， 他可能还真是没有想这些事情，就想着我怎么办吧，赚钱呀，啊，把公司对吧， 把公司搞好， 对吧， 嗯， 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周鸿祎啊马化腾都他妈上市了，不 都上 市了， 啊， 对吧，然后呢我是不是也应该抓紧时间啊， 嗯， 我比他们差多少啊， 嗯， 他那时候想的是很现实的问题， 没错， 他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回来谈梦想了。 对， 我觉得说就是追求的这个梦想的这个东西，就刚才你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反而是很多东西放下了， 没错， 啊， 没错，就是你会发现可能那个东西你有能力实现的时候它就不足以再支撑你了。 嗯嗯， 就是可能我在想像你当时想有几百亩的地，然后种你喜欢吃的水果，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你的生活达不到那样的一种程度， 嗯， 所以你想为之奋斗，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完全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时候，它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嗯， 反而是想有更大的东西来刺激你， 嗯， 那这个东西就成立了，就成了你暂时这个短期之内的一个梦想和愿望了。所以刚才永民谈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梦想和钱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它是一个相辅相成或者相伴相生的过程。 对， 你看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讲的现在互联网的一些大鳄，他们曾经都是为了钱去做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奋斗，后来有了钱之后反而现在回过头来谈梦想了， 嗯， 所以有人就说如果你想要这个实现你的梦想清单，你 就是想挣到钱，你先把这个梦想清单要先厘清， 对， 然后呢你才可能去挣到钱。那你觉得这个梦想和钱之间你会做什么选择？你觉得他们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话说来很残酷，我们经常有时候看项目也会看到一些很梦想的一些，我觉得说梦想没有钱，梦想都是扯淡，都是意淫的。对， 所以你觉得他必须是要靠钱来支撑的？ 他很现实。 但是如果让你在梦想和钱之间做选择，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选择钱的话，你的梦想更容易实现一点。如果说选择梦想，除非这个梦想就不用钱也能实现。 可是什么梦想不用钱能实现呢？ 对啊， 可能就是在家我继续写写书或者怎么样， 可能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真的是我说的那个梦想，你比如在新疆100亩地其实不需要多少钱，你就种西瓜呗，种着西瓜去卖还能也能赚钱，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欲望，假如说你的欲望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的时候，倒是不需要很多钱就能实现。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商学院的这个项目，你觉得它更多的是注重一个收益，还是它更多的注重是你想要实现你的那个梦想？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想加一个，就梦想跟欲望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说梦想是有责任感在这里面的。 对， 这个是它的高尚之高尚的地方。就是说我想做这个商学院，肯定如果说不赚钱就做不下去了。不赚钱，这 说不为了钱那都是虚话假话。 对，不管是不是为了钱，就必须让他赚钱，你不赚钱你这都没， 都是空谈。 对，就走不了。对，没法行动。对，这有了钱之后呢，还不能说就天天就为了就是罗永浩说的赚你这几个臭钱，我就急功近利或什么样的。我还真的是踏踏实实的，我们现在就开始，从一开始就踏踏实实的，别管只要能保证我不亏钱，我的是要求。你看我们的导师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认为他真的是他的某一个观点，他的某一个商业模式，他的某一个核心的竞争力，是具备别人参考价值的，是具备这种如果说我去听了他的这个东西，对我是有所启发的，我选的全是这样的啊。那我的商学院也有一些这个企业家投资人主动过来说，哎，让我来去跟你讲一讲，我还真有两个，我就没有让他来讲，因为我觉得说他讲的没有特别大的价值。但还有就是我们其中也有就是他要来讲，好，我说你要讲什么啊，他把 PPT 拿过来，一看这 PPT 不合适，我让他改了两次啊，就要讲的内容。我就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认为我是有责任感的，我需要就是这个平台上来的人，他最起码讲一句用处的话，不要跟我们的平台丢人，然后呢讲一句就是比较伪光正的话呢，就是真的是他过来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的东西，大家来了能得到东西，然后给他也要有一个反馈，他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我就说这是一个互相成长、互相帮助、互相 成就的 成就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大的责任感在这里，不然的话我就想怎么样弄些噱头啊，骗点钱啊。也不是骗不到。 明白。其实我理解永明刚才说的，就是梦想和钱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梦想和欲望的关系。 对， 这个梦想和钱，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商学院这个模式来说，是一群为了挣更大的钱，或者说足够设立更大的影响力的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你能说他们这个不是一个梦想吗？他们梦想可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撑起他们未来更大的一个社会责任。 对， 就有一天他们也可能成为另一个雷军，另一个罗永浩，他站在一个大的舞台做TED演讲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奉为年轻人奋斗和理想的一个金句。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钱和梦想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我觉得它不能拆开，它是像它真的是互相离不开的。就我觉得梦想跟欲望也是没法离开的。就是它离不开。我在好多年前采访这个于峰的时候，他成立云峰基金，就是成立时候的发布会，我去采访他，他就说于峰说我自己有个臭毛病，就是好为人师。后来呢，就是你看马云他们，我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就他们有个湖畔大学，我不知道，就是他说他们这些人就是想着影响别人，好为人师。你看他，我觉得这就是他梦想的 事情。 他要是没有钱的时候，你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你也做不了的。 对 对， 啊，我也是好为人师，但是没有他做得好。 对，但是总有一天，亮马商学院会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火的。 谢谢，这就是人为梦想去奋斗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这样，说高尚了，其实就这么讲。 对， 然后我有时候我也不想说那么高尚。有压力。 对，今天我们再次感谢亮马商学院的创始人杨永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是我们在坚持梦想的路上要不断的给自己鼓励，要学会面对挫折，当然在实现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会适时的根据当下的情况调整自己梦想的方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梦想的人谁都了不起。